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32集。陈泽明看他们远去背影，心中不安，返回书房面圣。一入御书房，不由怔住。杜进旦站在殿中朝他点头，不知是何时到的。陈泽明不记得有人提到过福宰大人入宫的事情，那么他应该是白天下来一直没出宫城。昏黄灯光下，这老臣似乎几日之中便苍老了几岁，鬓角华发频生。皇帝坐在桌后，手上拿着一纸信笺，心不在焉地翻来覆去，脸色铁青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 万岁。 怎么，杨入侵出发了？ 是。他带这么少的人，能突围吗？ 突围？谁说过要突围？ 啊？ 这条计策是杨大人提出来的。当下城外大军兵分三路，而中路是朝亲王手下大将魏辉所下，只这一路军便有40000之众，如能策反，城下之围力竭。 策反？ 陈泽明不由怔住，想起方才杨如亲说的那句若是无缘时的笑容，方知对方居然是抱了必死之决心前往。想着他年纪轻轻居然如此豪情义胆，视死如归，也忍不住心生敬佩。可转念再一想，这计策实在兵行险招，此刻对方兵力远胜己方，优势在手，未必乐意与你谈判，只能期望杨如亲巧舌如簧，口占莲花，导致对方猪油蒙心。可仔细想起来，可行性未免太低，不禁摇摇头。如今之计却仅剩下等待了，唯有盼望对方不将事情做得太绝。杨如亲失败倒也没什么，只要不死，皇帝的面子便是保住了，便还有回旋的余地。这样各自默默想了半晌，皇帝突然打破沉默。 今日都有些什么人入宫？ 都是些采办太监，也没什么特殊的人。但是太后宫中请了一个戏班入宫，说是太后要听戏。 瞧瞧朕的叔父们，堂堂亲王居然扮成戏子出入宫闱，传出去可不是贻笑大方。 时辰时差，不知宗室诸王竟然在其中。 你那些兵士也不是人人都认的王爷，不知者不为罪。 陈泽明心知皇帝心思早已不在这样的小事儿上，谢恩起身，心中又觉得这事态又复杂了一步。宗室诸王偷偷入宫，与他们之前摆出的和事佬面孔全然不符合，显然居心叵测。如今这事儿还能好好解决吗？若真是要兵戎相见，那后果谁能承担得起？这么一想，忍不住眉头紧锁。皇帝把玩着手中的镇纸，似乎是心事重重，或者又难以决断。陈泽明、杜进旦两人都不敢出声。如此燃过了一炷香，皇帝突然起身，面色坚毅。 哀家，太后寝宫。 太后宫中早已是一片寂静，宫人不知何时已经发觉了门外伏兵，导致众人立刻丧失讨论下去的兴趣，转为惶惶不安。皇帝踏入时，众王都转头来看他，各自看了一眼，迟疑了片刻。皇帝静静站了片刻，见众人不跪，心下了然，骤然将目光看向了年纪尚幼的吴王。吴王是他弟弟，今年才16岁，胆子也小，被他目光一逼，浑身抖了一抖，竟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差 颤声道着万岁。其他人见状只得也纷纷跪倒。太后一下冷了脸，面上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愤恨。皇帝扫了一眼，见诸王仍是改扮成戏子时的模样，忍不住笑了笑。 各位都好兴致啊，只是不知今日给太后娘娘唱了哪出。 这话的言外之意，众人听了脸色直变，均将目光投向了朝亲王。朝亲王是所有王爷中辈分最老、势力最大的一位，也是皇帝的大伯，历来说话最有分量。只不过这个时候，这出头鸟当起来却未必舒服得了。正被众人看得万分不自在，皇帝顺着众人目光也看过来，微笑着对他： 怎么，朝亲王有话要说？ 朝亲王年近花甲，早已是老谋深算，被皇帝凝目这么一望，心知对方已经将自己恨在心上，原本忐忑退避之心反倒平静下来。暗道既然账已经算在自己头上，横竖只能继续了，反站出来朝皇帝行了一礼： 今日之事，我等虽私自入宫，貌似小犯宫禁，可其实是太后邀请众王商议大事。虽然万岁不知情，入宫手段也可笑了些，可太后身为国母，她还是有这个权利召开宗室之会的，也请万岁不要着恼。 皇帝微微怔住，朝亲王这话有理有据，他一时半会儿也无法反驳。太后被禁多年，但到底不是被废，这些权力一直都有，只是他无法无力实施而已。这原本是皇帝所谓的仁慈，此刻却反过来缚住了自己的行动，心中不由暗恼。朝亲王见他皱眉不答，知道自己占了上风： 今日一家的全在，有话也不妨明说了。万岁，我们知道宫内有重兵，也不可能不提防。今日悄悄入宫，明日一早，出宫的若是少了一个，便由护卫通知城外大军，发动攻势。 布置的倒是周详。 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我们也只是自保罢了。 伯父多虑了，都是血亲，血浓于水，朕怎么舍得动你们？ 万岁这么想，老臣真是深感欣慰呀。 真有这样仁慈吗？太后当年将他从幼儿抚养成人，这是何等大的恩惠，登基后他却立刻幽禁母亲，简直心若豺狼。还有，你们忘记当初了，死的人少吗？这样的君王废了有什么不对？先帝留下这遗旨，不就是为了今日吗？ 住口，魏王。 那是皇帝最小的叔父，血气颇盛，一直对皇帝暴行看不过眼，早已经心怀不满。此次太后召他们商议废帝之事，他最是踊跃。 果然如他所说，父王留下了废朕的遗诏。 先帝留下的并非是指定要废万岁的圣旨。 将那圣旨拿给朕看。 那圣旨自然给我藏得好好的，怎么能给万岁看？若是有去无回，那我们一干人等岂不成了叛逆了？ 朝亲王皱眉，他并不希望将皇帝逼得太甚，以和为贵从来是他的生存宗旨。人生纵横几十年，他实在是见多了行事偏激导致的祸事。 母后，你 真恨孩儿恨得这样深。 他皱着眉，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，这样的表情仿佛在告诉对方，你只需一句话便能将他击倒。太后怔了怔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她不明白这样的软弱到底是真是假，是真的看重自己，还是做给自己看的戏。 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 只要万岁立下旨意，不追究我等罪过，并就众人不满之处加以改进，那遗旨我等终生不会动用。 还有不满？说说，是哪些？ 万岁行事过于暴虐，长此以往，难免引起民愤，还请陛下自省。 朝亲王，你是代表你自己，还是代表宗室，在与朕讨价还价？ 是代表我们众人。 皇帝环视一周，点了点头。太后原本心中不甘，却被他方才的神情镇住，居然也没提出异议。朝亲王趁胜追击，命人端来纸笔，要请皇帝来拟旨，说着亲自将墨磨好，取出一只狼毫染了墨，递给皇帝。皇帝看着他，迟迟不肯接。 万岁，请拟旨。 如今你们一个个都知道逼朕， 老臣不敢。 那先帝的遗诏在何处？否则朕怎么知道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